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正值暑假，很多朋友都对假期的出行进行了一个规划。那么根据马蜂窝旅游暑期的趋势显示，今年暑期游市场仍旧呈现出主题形式丰富、目的地选择广泛、游客偏好深度体验等等特点。像海边、草原、民宿、露营、古镇也成了搜索热度最高的五大玩法。不过随着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国内的部分地区也发生了聚集性的疫情，咱北京市最近也是新增了一些境外的关联本土病例，警钟再次敲响，也要提醒大家疫情的风险就在身边。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也提出了要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公园、景区、交通场站等要严格落实限流、测温、验码、佩戴口罩等等防疫措施。那么鉴于近期国内的疫情啊，我们也是建议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出京，非必要不出境，不去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还有旅游热点地区进行旅行或者是出差。也建议市民朋友近期减少聚餐聚会活动，那您的活动也要尽可能的简短，并且注意开窗通风，拒绝带病聚餐聚会，也要增强个人的防护意识，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去人群密集和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那么在公共场所也要配合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等防控措施。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也为了配合疫情防控，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您尽量减少或者是取消出京游的安排计划。如果您实在想要带着家里的孩子或者是家人趁着暑假出去逛一逛，那咱不妨选择一些京内或者是京郊的户外旅游线路。那么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啊，我们也是请到了马蜂窝旅游内容中心的主编倪佳，以及咱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让我们欢迎倪佳，欢迎您。 大家好，大家好。 让我们再欢迎张博。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我们在聊具体的一些旅游线路之前哈，首先要说这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暑假，因为突然我们出现了一些新冠疫情的散发病例，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先让倪佳老师跟我们说说，我们马蜂窝因为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旅游平台，那据我们的一些专业数据显示，今年的暑期游是不是也会呈现出一些特点，大家的这个预定数据怎么样呢？ 好，其实今年的整个暑期的消费热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刚进入到7月份以后，咱们整个其实在用户搜索暑期避暑这样的关键词的这样热度和需求其实非常高的。但是从上周和上上周开始吧，随着咱们这个疫情的反弹，咱们现在的跨省游以及咱们的远途游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呢受到了影响。然后和这个形成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呢是，用户在主动搜比如说周边游、近郊游，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什么露营啊、自驾线路推荐啊，这样的热度其实上涨的是非常快的。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到了大家因为很重视疫情，然后整个的这个防疫的整个的意识也提升了，所以大家开始决定不跨省了，然后在近郊去做一些出行的选择。 可能原来哈，像疫情爆发之前，19年之前，大家可能会趁着暑假这种比较长的假期，我去安排一些出境游或者是省外游。但是现在呢，我们说疫情的防控真的是一刻都不能松劲儿，所以越来越多的朋友就会选择一种安全系数相对更高的旅行方式。要是家里有车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自驾出个游，或者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冷门比较小众一些的路线，这样也不会出现大面积游客聚集的一种情况哈。这是刚才倪佳老师跟我们说的，像我们今年暑期进入到7月份以后， 大概的一个旅行的趋势。那如果以北京为例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旅游的热搜关键词？ 是的，主要是分两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其实是一些玩法，像今年比较热的自驾、露营，还有现在夏天到了一些避暑、漂流，其实是从用户的这个搜索行为上来看的话，其实热度上涨是非常快的。全国其实都呈现类似的这个趋势吧。像周边游的一些景点的热度上涨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就是各个省区市可能大家都会愿意去郊区去玩一玩哈。那说到咱北京京郊游，其实我觉得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包括现在大家可以去到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请到了张博，也请到了倪佳，咱们就用一些时间跟大家盘点盘点，可能是大家之前去过的，也可能是没有去过，但是想要去体验的一些路线，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当然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去哪玩，咱还是首先戴好口罩，然后呢带上各种消毒的物品，我们要勤洗手、常通风，保持正常的社交距离，这个是一刻都不能放松的。我觉得那既然张博作为咱们跑旅游口的记者，你平常会关注到京郊的哪些旅游线路呢？ 其实刚才那个你家也介绍到了今年一个热词就是露营，我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我在报道中也是引用过一组这样的数据，就是我国超60%的露营相关企业是成立于2020年之后，在2020年全年是新增了8400家，这个增速是达到了86%。露营产业能够这样的一路狂飙，这背后的其实我觉得一大原因就在于疫情的影响。因为可能旅游产业很多的行业是受到了这种冲击的，但是也有一些行业其实是逆势呈现一个上涨的态势，露营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个细分的领域。 咱经常说危中有机哈，其实在遇到疫情考验的同时，我们的旅游业其实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现在这种露营出行也是受到很多年轻朋友的关注。 没错，如果是年轻人来说的话，自驾到周边选择一个小众的目的地，然后搭起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帐篷，大家一块儿去烧烤呀，或者是弹琴唱歌，我觉得是对城里面的白领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末度假的一种方式。 那要说到露营的具体的准备工作，那我们大概就是说有比较推荐的一些目的地，或者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其实北京周边的话，有不少比较适合露营的目的地。如果从我个人来说，其实因为我对怀柔是比较熟悉的，我最推荐的可能是怀柔的喇叭沟门的地区，因为是北京最北，他们的旅游宣传语就是北京最北，在体验22度的夏天。其实22度的夏天，很多旅游目的地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吸引游客，因为22度可能是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凉快。 但是对。喇叭沟门呢，确实是在晚上的时候，可能白天还是会比较炎热，但是晚上的时候是非常凉快的。在今年6月份，当时我参加了喇叭沟门的一个满族文化节，他们的一个整个推介的活动，当时在那晚上就感觉是特别的凉爽，如果是单穿一个短裤的话，甚至会觉得有一点凉。然后我们晚上当时我们主要体验的项目是观星，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如果是想要到京郊去旅游的话，白天可以看的景点很多，但是想要真正的在京郊留下来，其实各个区都是在做晚上的这种小心思。 是 喇叭沟门呢，因为它的整体的夜晚这种光照度比较低，所以他们会主打这种观星的产业。他们也是跟北京天文馆一起合作，要打造北部的一个观星的小镇。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客源的基础。据喇叭沟门当地的旅游领域的负责人介�绍，之前的话每年就会有4000到5000人次的这种专业的观星群体到喇叭沟门去观星，而整体带动起来的他们的家属呀、孩子呀，可能每年就有上万的人次，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客群的基础上，重点打造这样一个产业。这样的话，大家夏天到那儿不仅去避暑，晚上还可以在专业的人士的带动下， 看看星星， 对，去看星星，而且不仅仅是看那么简单的看满天的星空，感受这种浪漫， 是不是？ 看到银河，而且可以了解很多这种天文学的知识。比如说当天晚上我跟着一位老师的话，真的是看到了银河，看到这牛郎织女他们具体的位置，拿着纸星笔。你看到一条激光，然后射到天上，给非常清楚地标示出各个星座它们之间的位置。甚至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就是他介绍了杜甫写的一首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其中的这种身伤是我们的27星宿当中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同时也对应了 天蝎座和猎户座这两个星座当中的一颗星，也这两个星座是可能在我们北方的话是很难去同时看到的，所以也呼应了这样 一首诗，所以让我就印象特别的深刻， 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了哈。我觉得尤其是大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不妨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带着小朋友晚上去夜观星象，了解很多的天文学的知识。因为大家平常生活在城市当中，可能晚上你抬头只能看到稀疏的几颗星，你可能不能看到那么壮观的满天繁星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选择露营这样一种旅游的方式也给了我们一个更新鲜的体验，这样一个机会哈。那再把时间交给倪佳，关于咱说的京郊游路线来说，其实我知道你今天也准备了一些和露营相关的内容，是不是？ 嗯， 比如说对大家的提示，我们要做好哪些前期的准备，包括路线的选择，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 嗯，好，就是既然提到露营，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疫情其实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一些出行的习惯。 嗯， 对，像其实去年，因为去年可能比今年的情况还要更严重一点，然后今年其实大家都已经开始出去了。去年的时候呢，露营都不是作为大家的这个首选，可能野餐就是可能都不太敢出的更远的地方，只能说选个公园，然后去几个朋友一块在比如说朝阳公园去野餐。 哎，您说到这个我插一句哈，真是我就发现去年呢，因为女生可能经常会看各种社交平台，我们就说小某书啊，有那么一个社交平台真的首页啊，对女孩推荐的很多就是在北京野餐您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桌布，什么样的零食，怎么摆拍好看。哎，你会发现突然就是各种什么 ins 风教学啊，什么仙女风教学，好像这就突然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和追捧了。 嗯，是有一些营销的这个策略的维度，但是其实它真底层反映的还是用户的这个真正的需求。就大家的确弄一块桌布，然后弄一个小音箱，弄一点吃的，然后坐在一起，找一个公园，非常方便。所以它的确人群也设计的会非常多。也有人网友，很多网友说去年可能是这个野餐元年，对， 没错。 那今年其实有可能就是露营的元年。 哦，真的。 因为其实像野餐呀、像露营啊这样的一些出行的方式，之前也有，但是像今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年轻人特别热捧的一个玩法了。的确，可能就是去年是野餐，今年是露营。所以今年的这个露营，无论是从整个的这个景点变多了，刚才张博老师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企业都是才成立的，然后包括它整个产业链上的一些服务啊，然后需要买的一些装备啊，可能都是在这个去年和今年才慢慢起来的。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露营的爱好者吧，和几个朋友在整个的这个星空下，然后来一场派对这样的玩的方式，我还是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其实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些北京周边的一些露营的景点。其实露营它可以分为两种，现在目前来说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自己带装备自己带帐篷呀，然后自己带一些这个小推车，然后烧烤的这些设备自己去露营。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可能他那个营地已经把帐篷呀，然后一些拍照用的一些这种布景啊，然后一些烧烤啊，然后一些给亲子啊或者你带宠物去的一些很多的基础设施提供好了的，分这么两种营地。对，不同的营地它根据自己所在的那个位置，它比如说它在山上还是在林间，也能分为比如说山景露营、湖景露营、林间露营，然后以及其实日本一段时间比较火的海景露营就真是在镰仓啊，或者是在一些很漂亮的海边，在沙滩上露一宿营，然后夜里吹海风，然后也是一种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的一个，包括很多的这个日剧啊，还有一些日漫啊，其实也都在去描述露营相关的一些年轻人的玩法。对，所以国内在整个这个疫情之后，所以露营这块也特别火。然后北京周边的这个露营地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多了，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营地本身已经把帐篷给你搭好了，然后还会给你提供一些比较网红、比较适合拍照的一些布景。这样的 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不太用做过多的准备？ 几乎带着相机去就可以 啊。 对对对， 或者是简单的买点吃的。 对对对。然后像这样的营地呢，包括像怀柔的这个云阳仙境这个听名字就挺不错的。然后平谷的这个金海湖的碧波岛，然后还有这个延庆的玉渡山。 像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把这个帐篷搭好了，还有密云的日光山谷这些基本上都是这种人工去把设备提供好了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属于那种商业化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然后更多的还是得自己开车自己带着设备去的。就比如说延庆的这个百里水画廊，百里水画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延庆的一个景点嘛。然后它那边沿途有一个地方叫奶山大桥牛奶的奶，然后这个大山的山，叫奶山大桥。然后这个大桥下也是一条川流而过的小溪，然后也是沿着这条小溪你可以自己挑地方去安营扎寨， 这样机动性更强一些。 对。然后我自己本身呢也是这个属于自己带设备去露营的这样的就是 高阶玩家了，你这属于 更有感觉一点 是吧？ 对。然后因为刚才也提到，就现在可能也是不鼓励大家出京嘛，但是其实北京周边的就是其实也可能没出京，然后就是张家口跟延庆交界的一些地方，像什么海坨山谷啊，然后这个老掌沟啊，然后还有这个玉县的茶山，其实也都是一些露营的一个好的去处。然后包括保定还有一个叫易水湖，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那个易水湖。对，风景区它是一个国家的4A级的风景区。然后这个景区的外面，然后易水湖的一个角落它是一个天然的露营区，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商业化的开发。它就是一个湖面，然后四面环山，湖的一岸有一片绿地，然后这片绿地呢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自驾圈和露营圈都知道，这个叫大家就都管这个叫易水湖露营地，都会开车去，真的就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也是就是刚入夏的时候过去了一趟，然后也是自己带着设备，然后带着这种全套的烧烤的这个设施，然后自己在湖边烤串，然后过夜，然后当天晚上还赶上了一场特别大的雨。 哎呦， 就是下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瞬间就停了。停了以后，然后整个湖面升腾起来一层白茫茫的雾，就特别美，像就真的像仙境一样。 那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欣赏美景啊。 对，而且这种大雨呢就来得快去得也快，然后雨停了以后，雾气散了以后，天气立马就晴了。然后就像刚才张博老师那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你支个三脚架，基本上拿一支那个激光灯，然后往天上打，就可以拍这种星光银河的摄影，非常非常美。 就是看那种类似星轨的那种摄影，是不是大家如果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个特别开阔的视野，找一片地儿，晚上把相机一支，我们能拍出很多很多的大片来。 对， 其实带着装备出去露营，最主要的体验就是亲近自然，就是远离疫情或者是远离病毒的任何可能性。 是， 然后到自然当中去感受这种阳光呀，或者是风呀，或者是晚上的星空。整个人是跟自然是接触的非常近的，就像刚才提到这场大雨一样。我很多次的体验就是在车里面就听着雨打着这个我的这个车的那种声响，其实一点都不吵。我好几次都是睡，反而是入睡的还是非常快的， 很享受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对，尤其是你在城里面，北京城里面二环以内待的时间会比较长的话，你会觉得是非常拥挤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是猛的到户外去露营的话，个人的心境也会非常的舒畅。 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知道，张博其实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房车游爱好者哈。其实对你来说，去自己弄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游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因为会有一个就是房车， 装备都自己带， 对，装备可以放在车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呦，我要是没有私家车，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露营呢？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像刚才倪佳老师说的，我们很多景区其实都会有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套商业配套设施，大家只需要带一些您的日用品，包括我们准备一些吃食，然后我们去到景区应该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安排哈。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在应该是今年开始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露营游，在疫情形势还不算太明朗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也是风险系数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种出游的方式。我觉得在假期来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几个点，比如说亲子游我们去哪儿，包括漂流冲浪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些旅游玩法，倪佳老师能不能再跟我们说说。 好的。因为现在暑期嘛，所以亲子游的这个热度也会非常高，然后所以在没法进行远途或者跨省游的这个前提下呢，然后其实北京周边也是非常有非常多适合带孩子去的一些地方。包括就是咱们室内，咱们都知道有这个欢乐的水魔方啊，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然后大兴现在的这个雅鹿谷热带植物园，然后这里边既 既能去看热带的植物，然后又能亲近动物，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没错 啊，对。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石门山景区，石门山景区它其实最早是一个看自然风光的一个景点，然后最近那边又成立了探险星球的成长乐园，它其实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一个儿童乐园，非常非常适合带小朋友一起去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怀柔的这个自然王国的也是一个带孩子去的一个乐园。然后最近丰台，就是当这个没有那么远，还在这个市区范围比较近的地方，叫宝燕乐园的一个地方，然后它里面是一个24小时恒温的一个水上乐园，然后整个的设计的风格是非常马卡龙的那种颜色的那种设计风，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然后去拍一些照片什么之类的。对， 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假期遛娃的好去处哈， 一下子列出来一个 list， 大家可以参考。 哎，我觉得现在因为社交媒体太发达了，大家也不妨去到比如说我们的专业旅游网站或者各个社交平台，都可以查到对应景区或者对应游乐园的一个详细的信息，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孩爸孩妈带着小朋友去玩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大家不妨利用我们暑假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带着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长长见识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再来说点其他的旅游方式吧，比如刚才咱提到的像什么冲浪啊、漂流啊。 对，其实夏天这个避暑玩水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首选吧。然后咱们北京其实玩水的地方其实非常非常多。像这个密云的这个清凉山谷的漂流，然后像怀柔的这个白河湾的这个河道漂流，然后还有十渡非常有名的这个乐谷银滩，其实都是一些漂流的好的去处。然后除了漂流以外呢，像刚才提到的有冲浪。冲浪大家一般要想到的话可能就是三亚呀、万宁啊，甚至国外。 是的， 但是这些地方呢咱们现在其实也不太方便去。但其实现在北京也是有能够冲浪的地方。北京的有一个是青龙湖水上乐园，这个水上乐园现在已经提供了尾波冲浪的一个设施，拽着一根绳然后在游艇的后面尾波冲浪嘛。然后这样的这个活动其实现在在北京也能去体验了。然后包括咱们的那个顺义的那个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个也是举办过奥运赛事的这个场地。这个公园上面也有很多的这种赛艇，一些水上的项目，非常适合夏天去感受一下。 当然大家去漂流和冲浪还是提醒您就是安全第一位，尤其是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运动，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去选择。其实我们说到今年暑假出游的一个关键词，刚才也反复提到，就是自驾出游。如果作为家里有私家车的这些朋友约上自己的家人，比如说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大家利用暑假两三天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其实就可以进行一趟自驾游的行程了。我觉得下面的时间咱不妨来说说自驾游这一块好不好，还是先请倪佳老师说说目前我们自驾游的一个热度显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自驾游这块其实每年也都是到了夏天以后热度上涨会非常快的一个玩法吧。包括咱们国内其实像甘肃啊、青海啊、像呼伦贝尔啊、锡林郭勒或者乌兰察布啊，这些有草原的地方其实是都是自驾非常适合的目的地， 都是年年都是热门。 对对对对对，可能北京的这个城区范围之内得出了京，然后到比较靠北的地方才有一些能看草原的地方，但是北京城区内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个需求其实热度上涨也是非常快的。因为你通过用户在这个搜索包括像什么自驾路线推荐呀或者是很多自驾的用户他自己就知道有哪些什么叫京郊最美自驾公路，他就自己会知道这些地方，他会直接搜那个景点或者那个公路的名字，从这些维度都能看到自驾的这个热度上涨是非常非常快的。 还是非常受到我们朋友们的关注的哈。其实说到自驾游这块，张博就特别特别有发言权了。其实自驾也去过京郊的不少地方，就包括北京市内，包括北京市郊，包括上一次请张博过来做节目之后，还有朋友来问说，哎呦，说没想到张博不仅是一个业务能力特别优秀的大记者，然后呢同时还是一个房车游的爱好者。大家也会想，就是张博平常其实自己也会做自媒体对吧，拍一些旅行当中的见闻。 没错，我其实也会在自己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上三人游牧发布一些房车旅行的相关的一些小视频，也是一个记录，同时也能够留下来一些这种素材。 对， 其实说到自驾，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目的地是怀柔的白河湾。刚才我们聊到了亲子游，而且聊下了水上这种戏水的一些玩法，其实在白河湾里面都能够实现。我上周末才去到了那里去打卡，然后就看到非常多的这种自驾的家庭，他们带着露营户外露营的装备，而且 这个装备是相当的齐全，不仅白天的话看到帐篷呀或者烧烤架，晚上各种各样的彩灯都能够在帐篷周围，也是营造出来一个露营的这种的环境。 嗯， 而且还有几辆房车停在他们的那个场地里面，应该说是各种各样类型的人群都可以在那里看得到。而且非常适合亲子家庭的一点就在于在白河的这个浅滩里面，是适合孩子们去戏水和嬉戏的，没有什么危险性，家长陪伴下面可以在河里面捡石头，或者是拿着一个小渔网在那儿，孩子们简单的玩一玩，也未必能够逮到什么鱼，但是他们在水里面待一会儿就会非常的开心。而且周边的话也会有非常多的这种配套的设施，比如说农家院啊，一些小的超市，大家的一些简单的需求都能够实现。去农家院吃一顿烤鱼，我觉得是到怀柔的话一定要打卡的一个项目， 是我们的白河湾是吧？ 对，白河湾漂流，大家如果是在北京周末去打卡的话，距离北京城大概80多公里的距离，自驾的话也是1.5小时左右就能够抵达，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目的地的。 哎，那你要是建议大家的话，比如说我们安排1天2天，多长的一个行程会比较合适，就是不会太紧张，适合大家比较放松休闲的一个行程？ 我觉得2天1晚是就是正好是非常适合周末大家去出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奏。 哎， 然后比如说早上起床之后非常不用特别紧张的收拾一下东西，大约是中午10点或者11点就可以往北开，慢悠悠的途中在怀柔吃一顿午餐之后，下午2-3点左右到达目的地，开始去准备自己的露营装备，搭帐篷或者是选营地，这样收拾起来下午5点钟左右把整个营地给布置好，然后大家在一块儿去准备晚餐，晚上朋友们一块儿做个烧烤呀，喝顿小酒呀，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很惬意了哈。 是的，是的。 嗯，喝点小酒，来点串儿哈。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再去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徒步，因为白河湾它沿岸还布置有这种木栈道，大家在河边再走一走，然后现在路两边的野花也都是盛开的状况。 哎，这就是张博跟我们推荐的位于怀柔的白河湾哈，也是你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赏美景吃美食，最重要的是享受亲子间的那种互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短途游的经历了。而且呢，我觉得把自驾和露营结合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特别能够享受准备的那个过程，比如说从我准备我出发的时候所有要带那些设备，到我去搭建我的小小的一个露营，我觉得亲身动手体验的那个过程也是旅游当中非常非常让人愉悦身心的一个过程了。那宁佳你这边关于自驾刚才提到了北京有很多公路都是非常非常美的，包括有些公路号称是北京最美公路，那作为专业人士有没有一些路线想要推荐给我们？ 嗯，好。其实自驾其实也可以简单去做一些分类。一种呢就是你的目的地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刚才提到有白河湾呀，然后或者比如说北京周边那些景点像玉渡山呀，像这个石渡啊，可能自驾就是咱们的一个工具啊，是一种出行的方式。对，还有一种自驾呢其实就是欣赏路上的风景。对对对，路上本身它就是这个乐趣本身了。像这样的这个比较好看的这样的公路其实北京的这个周边也是比较多的。我周末因为是刚去了趟这个石渡，然后也是去露营了。然后在去石渡的路上呢，其实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自驾公路叫红景路，红色的红，然后这个水景的景，红景路。然后这个也是有北京的秋名山之称的一条算是网红公路吧。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它公路的坡度，然后以及它这个崎岖蜿蜒的这种 S 型的这种视觉效果都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因为它弯都特别大嘛，所以这 S 型公路每走一圈它的这个海拔的这个距离就能上升大概10几米，然后等到上到山最高的那个点往下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9曲18弯一个视觉效果， 还是非常壮观。 对对对对，然后等于说拿向下视觉延伸的公路的 S 型当做背景，然后在山顶往下去拍一张照片，或者是飞无人机，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这种视觉冲击力的。对，而且它这个地儿离石渡啊，离野三坡呀，然后离天门山呀都会比较近，所以就是可以顺便去欣赏它这个沿途的一些风景。 红景路，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怀柔去雁栖湖的这个路上，然后这个在这个自驾圈里边也比较有名啊，对，京嘉路也是。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条路叫范奇路， 范奇路， 对对对对，这些都是在圈里边比较有名的，它一年四季这个路 上的风景，然后包括这些自然风光和叶子的颜色都会不停的变换，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嗯，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几条线路。其实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非常适合自驾的一些线路，也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发掘一些，大家也不妨通过我们周末活力派的新浪微博分享给我们。等到以后我们的疫情形势好转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许许多多的，包括京郊的，包括一些外省长途自驾的一些路线。那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咱说了很多关于京郊的旅游线路、旅游项目，那如果在市区内的话，有没有一些消夏避暑的好方法呢？尤其是在这种既能做好疫情防控，然后又能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的一些消夏的方式，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还是倪佳老师先来说吧。 其实以现在的这个形式呢，在室内玩就这么几个关键的需求。第一呢，凉快，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所以就是凉快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呢，就是避开人群，因为咱们要做好防疫的工作嘛， 别聚集， 对，别聚集，所以要这个既清凉，然后又人少。其实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夜游京城的，这个夜游京城也是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然后我们自己在做内容的时候也会经常推荐的一种玩法吧。之前我自己也是带队带过一场这个线下的活动，就叫夜行龙脉，其实就是走北京的这个中轴线啊，从这个天安门南边的这个前门出发，然后一路走到这个天安门广场，然后再从这个南池的大街往景山前街去穿，然后再走到地安门，然后最终到这个鼓楼， 钟楼鼓楼， 对，钟楼鼓楼，然后这个是整个的这个龙脉嘛，因为这条路上有一些这个名人的故居啊，然后有这个箭楼角楼啊，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在二环里边经常会被忽略的一些特别静谧的胡同，是非常非常适合夏天的晚上去散步的， 真的是。 对，哦对，路上可能还能经过这个什刹海，如果时间卡得好的话还能看看这个日落，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最终天黑了以后，如果正好走到了这个钟鼓楼这块的话，也是推荐大家就不要到了这个终点就结束了。钟楼跟鼓楼中间还有两个这个街心的广场，这两个街心广场其实是很多游客都不太知道的一个地方。每年夏天的时候，这两个广场基本上都是住在这个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一带的这个胡同里的居民晚上踢球、打羽毛球、踢毽子，然后也是遛娃，然后带自己的宠物活动的两个大广场。然后它夹在钟楼跟鼓楼那个中间，然后晚风非常非常的凉快，然后同时因为有很多的小孩，然后老人，然后以及散步的本地的居民，会让那一块区域的这个生活的氛围特别特别的浓郁， 特有烟火气，是吧？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晚上可能什么都不用干自己坐在那个这个街心花园的一个这个花坛旁边，然后看着这个追跑打闹的小孩还有散步的老人们，其实那种感觉也是非常惬意的。所以夜游北京首推的就是整个中轴线的这条线路，它其实远比三环以及三环以外啊，然后三里屯啊或者长公园一带人要少得多，非常适合晚上这个散步。 尤其是咱北京正在进行中轴线申遗的工作，我觉得朋友们也不妨趁这个机会真的是了解一下咱北京的历史文化，去了解一下中轴线上都有哪些建筑，每座建筑背后都有哪些历史故事和文化的内涵。 没错，刚才说到室内的是一个夜游，我这边要推荐的话就是真的是在建筑物里面这种室内的游览了。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其实北京又新增了不少这种红色旅游的目的地，就比如说北大红楼在8月1号的时候正式是对外游客个人可以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可以到北大红楼去参观这个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这个展示一共有将近1000张的图片，还有1300多件的文物，相信整个展览看下来的话，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北京的活动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且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门打卡地。 没错， 另外一个目的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它也是在7月15号的时候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大家拿着身份证通过网络预约的方式也是可以进行参观和游览的。 也是咱北京市民学习党史的一个好机会。那今天非常感谢倪佳和张博做客哈，跟我们介绍了很多暑期出行的一些小贴士。我觉得最后还是来跟大家说说大家在暑假出行的时候 在疫情防控方面，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应该做到哪些注意的事项，好不好？来，倪佳老师。 嗯，好，简单跟大家介绍几点吧。 嗯， 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全国高风险地区变更信息的实时查询，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哎， 就是因为即便你可能在订机票和酒店的时候，你的目的地可能还没有疫情的这个状况， 嗯， 但是随时有可能一旦出现病例，然后当地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指数就会提升，然后这个信息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建议大家是每天查一次， 嗯， 然后以及咱们在订机票酒店的时候，其实一些平台也都有类似的功能，能去查你目的地的那个风险指数， 嗯，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也是建议大家就是通过小程序或者是致电当地，你比如说你订的这个机场啊，订机票的机场啊、酒店啊，以及当地的一些防疫中心，实时的去查询当地的一些防疫的政策，因为网上的信息其实是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 哎， 还是去核实了当地的这个政策以后再出行。然后包括如果说当地需要就是必须得要做了核酸才能前往的话，那这个信息其实也是自己需要注意起来的， 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定， 对对对对，做好核酸，然后同时咱们的这个支付宝和微信上也可以查询咱们做完核酸的这个结果去出示，这个东西一定要随身带好然后最后再跟大家去说一个是也是最新的消息吧，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一些影响，然后北京的一些景区和公园已经颁布了这个60%限流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就提醒大家，如果要去这些景点或者是公园的话，一定要做好提前预约因为有可能你没预约直接去买票的话，这个公园有可能已经达到了60%的一个上限，你已经进不去了，所以提前做好预约也是一个也需要提醒大家的。 嗯，非常感谢倪佳老师给我们的提示也非常感谢张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两位。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国内部分地区是发生了疫情，也建议大家非必要不出京，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如果您要出行的话，也要务必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常态化的防控措施咱可千万不能放松。过后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咱稍后见。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好，一周活力资讯，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建党百年版经典民族歌剧《江姐》将于本月底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支持下，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参与重排制作，已经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是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的作品。说到民族歌剧《江姐》，由原空政文工团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严肃根据小说《红颜》改编创作，著名音乐家杨明、江春阳、金沙担任作曲。创排近60年来，这部剧也是经历了5次复排，累计演出1000多场，是一部影响深远、广受赞誉的经典剧目，也被誉为我国本土歌剧史上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那么这次庆祝建党百年版的经典民族歌剧《江姐》，由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成博士担任艺术总监，特邀著名导演王小英倾力指导，著名指挥家许之俊担任指挥，青年女高音歌唱家王丽担纲主演。王丽是2007年空政文工团民族歌剧《江姐》第5次复排当中江姐的扮演者。在演江姐、学江姐、做江姐的10多年实践当中，王丽始终牢记着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职责，身体力行地传承弘扬着江姐精神。2018年，王丽也选调进入解放军文工团，是这次庆祝建党百年版经典民族歌剧《江姐》中唯一受邀参演的部队文艺工作者。王小英执导的歌剧《江姐》在秉承原作精神的基础上，也力求实现对经典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据介绍在续写红色经典新篇章的创新实践当中，这部歌剧既弘扬了革命先烈的光辉理想，又凸显了铁骨铮铮的民族精神，既张扬了艺术的浪漫主义魅力，又释放了爱国、忠诚、奉献的时代正能量。它是一部红色经典，也是一部人生教材。它带给观众朋友们的不仅仅是精彩美好的视听享受，更是一场红颜精神的洗礼和理想信念的鼓舞。据了解呢，这轮演出将于8月28号和29号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近日，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首期在玉渊潭公园和天坛公园同步推出。市民朋友通过观看展览，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全面了解冬奥的基本知识和北京冬奥会筹办的工作成果。系列展览通过橱窗、展板等载体及平面展示和多媒体互动为一体，系统地介绍北京冬奥会申办筹办的历程和比赛场馆、赛事项目等知识，以及冬奥常识、冬奥历史、全民助力冬奥等等内容，是对冬奥文化的一次全面集中的展示。这次展览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团市委、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等举办，旨在通过系统展示北京冬奥的筹办成果，普及冬奥知识，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为了便于系列展览在全市推出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对冬奥内容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建立了一个以冬奥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内容库，把冬奥元素分成不同的模块，根据不同的展览单位、展览场地和受众人群的特点，从库中挑选相应的内容进行组合定制，具有模块可调换、展览可移动、内容可复制的特点。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